我国运动员在2017年世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获得了优异成绩。本次锦标赛正在泰国举行，有来自我国、越南、中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男女选手450多人参加。韩真心选手在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分别获得挺举项目冠军和抓举项目亚军，名列总分第一，夺得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。金日景选手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上名列挺举项目第一和总分第二，李光兴选手在男子69公斤级比赛上名列抓举项目第一和总分第二，各自获得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。此外，朴成基选手在女子44公斤级比赛上名列总分第三，共获得了三枚铜牌。